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即时编译器的中间表达形式。在上一章中，我利用了程序控制流图以及伪代码来展示即时编译器中基于 profile 的优化。不过，这并非实际的优化过程。在编译语言里课程中，我们通常将编译器分为前端和后端。其中，前端会对所输入的程序进行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然后生成中间表达形式，也就是 IR。 后端会对 IR 进行优化，然后生成目标代码。如果不考虑解释执行的话，从 Java 源代码到最终的机器码，实际上经过了两轮编译。 Java 编译器将 Java 源代码编译成 Java 字节码，而即时编译器则将 Java 字节码编译成机器码。对于即时编译器来说，所输入的 Java 字节码剥离了很多高级的 Java 语法，而且其采用的基于 JAM 的计算模型非常容易建模，因此即时编译器并不需要重新进行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以及语义分析，而是直接将 Java 字节码作为一种 IR。 不过 Java 字节码本身并不适合直接作为可供优化的 IR， 这是因为现代编译器一般采用静态单赋值形式的 IR。 这种 IR 的特点是每个变量都只能被赋值一次，而且只有当变量被赋值之后才能够使用它。举个例子，上面这段代码它所代表的 SSA 形式的伪代码是下面这一段。在源代码中，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第一个对 Y 的赋值是冗余的，但是编译器不能。传统的编译器需要借助数据流分析，从后置前依次确认哪些变量的值被覆盖掉了。不过，如果借助了 SSAIR， 编译器则可以通过查找赋值了但是没有使用的变量来识别冗余赋值。除此之外， SSAIR 对其他优化方式也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常量折叠、常量传播、强度削减以及使代码删除等。SSAIR 会带来一个问题，那便是不同的执行路径可能会对同一变量设置不同的值。例如下面这段代码中 if 语句的两个分支中，变量 y 分别被赋值为0或1，并且在接下来的代码中读取 y 的值。此时根据不同的执行路径所读取到的值也有可能不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一个 phi 函数的概念，能够根据不同的执行路径选择不同的值。于是上面这段代码便可以转换为下面这段 SSA 伪代码。这里的 phi 函数将根据前面两个分支分别选择 Y1 或者 Y2 的值，并赋值给 Y3。 总之，即时编译器会将 Java 字节码转换为 SSAIR， 更确切的说是一张包含了控制流和数据流的 IR 图，每个字节码对应其中的若干个节点，然后即时编译器在 IR 图上面进行优化。我们可以将每一种优化看成一个独立的图算法，它接受一个 IR 图并输出经过转换后的 IR 图，整个编译器优化过程便是一个个优化串联起来的。 Hotspot 里的 C2 采用的是一种名为 Sea of Notes 的 SSAIR， 它的最大特点便是去除了变量的概念，直接采用变量所指向的值来进行运算。在上面这段 SSA 伪代码中，我们使用了多个变量名 S1、X2、Y1 和 Y2， 这在 Sea of Notes 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应的值，比如说 Phi Y1 Y2 会变成了 Phi 0和1，后者本身也是一个值，被其他 IR 节点所依赖。正因如此，常量传播在 Sea of Notes 中变成了一个 NoOp。 GRAD 的 IR 同样也是 Sea of Notes 类型的，并且可以认为是 C2 IR 的精简版本。由于 GRAD 的 IR 系统更加容易理解，而且工具支持相对来说也比较全比较新，所以下面我将围绕着 GRAD 的 IR 系统来讲解。为了方便你理解今天内容，我将利用 IR 可视化工具 IGV 来展示具体的 IR 图。上面这段代码所对应的 IR 图如下所示，这里面0号 start 节点 就是方法入口。21号 return 节点是方法出口。红色加出线条为控制流，蓝色线条为数据流。其他颜色的线条则是特殊的控制流或者数据流。被控制流边所连接的是固定节点，其他的皆属于浮动节点。若干个顺序执行的节点将包含在同一个基本块之中，如图中的 B0、B1 等。基本块是仅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的指令序列。一个基本块的出口可以和若干个基本块的入口相连接，反之亦然。在我们的例子中， B0 和 B2 的出口与 B1 的入口连接，代表在执行完 B0 或 B2 后可以跳转至 B1 并继续执行 B1 中的内容，而 B1 的出口则与 B2 和 B3 的入口连接。可以看到上面的 RR 图已经没有 SUM 或者 I 这样的变量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的值。例如原程序中 I 小于 count 被转换为10号小于节点，它接收两个值，分别为代表 I 的8号 phi 节点以及代表输入第0个参数的1号 p0 节点。关于8号 phi 节点，前面讲过它将根据不同的执行路径选择不同的值。如果是从5号 end 节点进入的，则选择常量0；如果是从20号 loop end 节点跳转进入的，则选择19号加节点。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代表 sum 的7号 phi 节点根据不同的执行路径都选择了哪些值。浮动节点的位置并不固定，在编译过程中编译器需要计算浮动节点具体的排布位置，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节点调度。节点调度是根据节点之间的依赖关系来进行的。举个例子，在前面的 IR 图中，10号小于节点是16号 if 节点用来判断是否跳转的条件，因此它需要排布在16号 if 节点之前，同时它又依赖于8号 phi 节点的值以及1号 p0 节点的值，因此它需要排布在这两个节点之后。需要注意的是， C2 没有固定节点这一个概念，所有的 IR 节点都是浮动节点，它将根据各个基本块头尾之间的控制依赖以及数据依赖和内存依赖来进行节点调度。这里的内存依赖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假设一段程序往内存中存储了一个值，而后又读取同一内存，那么显然程序希望读取到的是所存储的值。即使编译器不能任意调度对同一内存地址的读写，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依赖关系。希尔的做法便是将这种时序上的先后记录为内存依赖，并让节点调度算法在进行调度时考虑这些内存依赖关系。Graph 则是将内存读写转换为固定节点，由于固定节点存在先后关系，因此无需额外记录内存依赖。那么下面我介绍一种因 C of Nodes 而变得非常容易的优化技术，叫做 Global Value Numbering。 GVN 它是一种发现并且消除等价计算的优化技术。举例来说，如果一段程序中出现多个操作数相同的乘法，那么即时编译器可以将这些乘法并为一个，从而降低输出机器码的大小。如果这些乘法出现在同一执行路径上，那么 GVN 还将省下冗余的乘法操作。在 C of Nodes 中，由于只存在值的概念，因此 GVN 算法将非常简单。如果一个浮动节点它本身不存在内存副作用，那么即时编译器只需判断该浮动节点是否与已存在的浮动节点的类型相同，所输入的 IR 节点是否一致，便可以将这两个浮动节点归并为一个。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如果 A 和 B 都大于0，那么我们前前后后需要做3次乘法。通过 GVN 之后，我们只会在 B0 这个基本块中做一次乘法，并且在接下来的代码中直接使用乘法的结果，也就是4号乘法节点所代表的值。我们可以将 GVM 理解为在 IR 图上的公共值表达式消除。这两者的区别呢，在于 GVM 直接比较值的相同与否，而 CSE 呢，则是需要借助词法分析器来判断两个表达式相同与否。因此在不少情况下， CSE 还需要借助常量传播来达到最终消除的效果。那么下面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呢，我介绍了即时编译器的内部构造。即时编译器将所输入的 Java 字节码转换为 SSAIR， 以便更好的进行优化。具体来说，希尔和 GRA 采用的是一种名为 Sea of Nodes 的 IR， 其特点是用 IR 节点来代表程序中的值，并且将原程序中基于变量的计算转换为基于值的计算。此外，我还介绍了希尔和 GRA 的 IR 的可视化工具 IGV， 以及基于 IR 的优化 GVN。 今天的实践环节，你可以尝试使用 IGV 来查看上一篇实践环节中代码。